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特朗普政府以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屠杀了民间人为借口，4月7号对叙利亚政府军空军基地实施大规模导弹攻击一事，4月8号发表谈话，强调这分明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世界通过美国这次对叙利亚发起的武装攻击，清楚地看到了谁是和平的破坏者。历届美国政府一直以超级大国自居，竟挑选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来东武攻打，特朗普政府也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有些人则声称，美国这次对叙利亚的武装攻击是针对我国的一种所谓的警告性行动，但是我国不会为此惊动。这次叙利亚事态让我国再次把一个血的教训铭心刻骨，就是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是绝对要不得的，而只有自己的力量才能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保卫自己。我国以核武力为中枢的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粉碎美国蛮横无理的强权专横和侵略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的一把正义的宝剑。当今现实证明，我国一直认为用力量对付力量，并为此大力加强核武力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针对美国日益冒险的战争挑衅活动，我国将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卫国防力量，还将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来保卫我国。